时装都还穿，什么样的歌儿他都会，只要没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只要没说那含羞草不知送给谁，不知送给谁。 古老的梦想啊，捧着

绚丽的彩霞，倒还洒满金色的阳光，姑娘展开幸福的微笑，小伙迸发出无穷的力量。 听冰雪世界，